如今手机电脑已经普及，而广大的用户在体验这些高科技设备的便利的时候呢，也会遇到一些烦恼。比如说呢，有一些预装的软件，无论是过去的电脑还是现在的手机，那么这些软件不但